就是为我们自己竖起的大拇指。 听，这里是大兴，这里是大兴，身边事，身边人，给您最新鲜的新闻资讯。这里是大兴。 听，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主持人贾悦， 我是主持人吴进浩。今天是2017年10月26号，星期四。节目开始，一起来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阴转晴，最低温度9度。 节目一开始，一起来关注新闻提要。 在大兴华润公园九里小区，有一个由业主们自发建立起来的微信群，邻里之间互帮互助的故事每天都在上演。 近日，缙云店镇举办了县里十九大主题系列活动，来自基层的广大群众用丰富多彩的文艺活动表达着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以及对党的十九大的无限祝福。 本期节目当中还将播出由大兴人民广播电台和大兴区少工委联合录制的《小记者大世界》栏目。 接下来请听详细内容。 本台消息，在大兴华润公园九里小区有一个由业主们自发组建起来的微信群，名字叫做“九里一家”。现在群里已经有了500多名业主，邻里之间互帮互助的故事每天都在上演。 据了解，九里一家微信群里的业主有上班族，也有经商人士。尽管大家的背景不同，经历不同，但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热情好客，乐于助人。群里的一位业主薛先生说，有一次我儿子在玩耍的时候不慎将腿摔断了，我在微信群里一说，很多人马上站出来帮忙，这个帮忙联系医生，那个来开车。等我带着孩子从医院打完石膏回来，家门口就有不留名的邻居送来了拐杖和轮椅。这件事也让薛先生一家非常感动。 记者了解到，2013年，薛先生告别了多年的老邻居，从西城区一个老北京四合院举家搬迁到了公园九里小区。刚到九里时，薛先生被搬家的繁琐弄得焦头烂额。这时，小区里一位热心业主吕先生给他提供了不少帮助。 在接下来的日子里，小区陆陆续续搬来了不少新邻居，看着他们的手忙脚乱，薛先生毫不迟疑地伸出了援手，为新业主们提供便民信息，协助邻里解决家中电器设备的安装维修难题，为邻居们当快递员，甚至去幼儿园接送孩子。 薛先生和吕先生都是热心肠，他们都希望在自己的新家能够找到曾经邻里间的亲密感觉。于是两人一拍即合，决定建立一个属于所有业主的微信互助群，在这里小区就是一个大家庭。 在九里，邻里间的热情帮助似乎已经形成了一种风尚，微信群里的一些热心业主更是组建起了九里义工团队。吕先生介绍说，我们的这个义工团队是2015年组建的，初时只有6人左右，大家携手并肩，一起解决小区代缴电费、临时车辆停放等众多小区内的问题。现在这个社区志愿者队伍不断扩大，如今人数已经达到了12人，做的志愿活动也越来越多。 记者近日来到翡翠城小学门前，正赶上孩子们上学的早高峰，在人流和车流之中，记者看到了一群身穿红色和蓝色外衣的身影，他们就是九里义工团队的成员。队员们用标准的手势示意车辆直行或者停止，帮助学生们安全过马路。现场的一名小学生告诉记者， 那些指挥交通的叔叔都是我同学们的爸爸。 据了解，每天早上的7点到7点40，九里义工团都会有5到6位义工轮班上岗，帮忙维护校门口的交通秩序。吕先生告诉记者，我们不仅仅是在指挥交通，保证孩子安全进入校园，也是在教孩子学会感恩。好多孩子看到义工指挥交通后，都希望自己的爸爸也能加入进来，这是一种言传身教的榜样。 本台消息，近日青云店镇举办了县里19大主题系列活动，来自基层的广大群众用丰富多彩的文艺活动表达着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以及对党的19大的无限祝福。 在青云店镇第一中心小学的画室里，展出了精彩的书画作品，有浸润着墨香的国画，有写着遒劲有力的书法作品，都传递出昂扬奋进的青云精神。 与此同时，青云店镇宣传文体中心联合镇第一中心小学共同举办了一场别开生面的小学生书画笔会活动，主题叫做我想与习爷爷说句心里话。24名小学生们用手中的画笔表达了他们对党的19大胜利召开的祝福，还有对青云店镇未来发展的美好期盼。 县里党的19大再一次为青云店镇绘就发展蓝图增添了浓墨重彩的一笔，青云店镇的百姓们也正在用行动和信心展示他们乐观向上的生活态度和奋发有为的冲劲儿、干劲儿。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接下来请听由大兴人民广播电台和大兴区少工委联合推出的《小记者大世界》栏目。 小记者们集合了， 我是小记者胡春飞，是 小记者康若曦， 小记者安子轩， 小记者陈兰歌， 小记者赵卓宏， 李元瑞， 小记者陈梦桥， 郝子玉， 张瑞涵， 小记者黄凯歌， 记者陈秋月， 我是小记者吕明熙， 小记者李成博， 我是小记者傅荣。 记者就是大家目光的聚焦点， 收集者和讲述者，一个快乐的职业， 是记录生活中的一点一滴， 一个自由的职业， 非常勇敢探索的精神， 前往事情发生的现场， 妙手著文章， 采集最新鲜的新闻资讯， 把事实播报给大家， 责任重大， 用声音传播信息， 让地球的范围变得更小。 小记者大世界， 收音机前的大朋友小朋友您好，欢迎收听由大兴人民广播电台和大兴区少工委联合创办的小记者大世界栏目，我是来自北京2中亦庄学校的小记者肖思雨。 大家好，我是来自亦庄一小三阳校区的小记者陆浩。 哎，陆浩，听说前几天你参加了由大兴人民广播电台主办的《爱我美丽家乡》大记者带小记者采访活动，在现场还向工作人员提了不少问题。 是啊，能够参加这次活动真是太幸运了，我不仅了解了一些科学常识，最重要的是能够以一名小记者的身份深入采访我们美丽家乡日新月异的变化，那种自豪感油然而生。 真羡慕你，希望下次我也能参加活动，在电台大记者的带领下进行实地采访，进一步感受家乡的发展进步。对了，你赶紧向我们介绍一下这次活动的情况吧。 嗯，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这次去到了魏善庄镇的世界月季洲际大会主题公园和洪文博雅艺术馆。在世界月季洲际大会主题公园，小记者李雨桐还进行了现场采访。接下来就让我们跟着小记者一起了解一下世界月季洲际大会主题公园的情况吧。 大家好，我是亦庄一小三阳校区的小记者李雨桐，现在我正在魏善庄镇世界月季洲际大会主题公园进行采访。下面我要采访的是世界月季洲际大会主题公园的管委会副主任连丽娟老师。 我想请问，这里的那些月季都是怎么移植过来的？ 园区呢，总共是有1700个月季品种。这1700个月季品种呢，我们有的呢是从国外引种进来的，比如我们从那个日本，我们从英国，我们从新西兰， 我们从德国、法国呀，我们引进了很多很多他们最新培育出来的新品种，国内没有的，然后我们给它引进过来呢。那么在国内呢，我们也从几大月季中心，比如说像南阳、像云南、像贵州，还有像江苏常熟啊等等很多，还有云南昆明，我们也去了当地，把他们那收集的一些月季品种我们也给引进了过来。那当然还有一些呢，因为我们是月季周期大会嘛，我要展示的不能是平时我们大家常看到的一些月季品种，我们还要展示一些看不到的，别的地方看不到的月季品种。那么我们就到像云南啊、贵州啊、四川啊一些大山里面，我们去山里面找一些珍贵的野生的资源，然后我们把它带到北京，然后进行扦插和嫁接繁殖出很多的非常珍贵的，以前你可能只能在大山上看得到的，然后我们现在把它带到北京来展示给月季园的每一个游客来看。 这么辛苦呀，那请问你们在就是收集这些月季品种的时候麻不麻烦呢？ 工作是任务是非常的繁重的，因为基本上没有一个一届大会或者说一个园区能够一次性收集这么多的品种。那么我们而且还有很多的品种呢，就是没有人引种过，我们就是一边摸索一边来做这件事情，然后定一个小目标，然后把这个目标定下来了，然后我们分计划，比如说我们想引进1770个品种，那你想引进的这些品种里面都要有各种类型，比如我们刚才看到的，我要引一些月季，那么主要是月季，我还要引一些玫瑰，我还要引一些蔷薇，我们还要有一些别人没有的，比如说珍贵的野生的资源，那么我们就开始分解了。然后月季呢，国内有哪些月季品种呢，我们先把它都给引进过来，国内的不够的呢，我们再联系国外的一些育种公司，然后跟他们再从他们那儿引进。虽然说这个事情听起来很难，但是实际上经过我们一点一点的分解，一步一步的来做，最后我们引进了1770个品种，然后我们取得了一个不错的一个成绩。 你们在收集这些花的时候，去大山里有没有遇到什么危险？ 因为你像蔷薇嘛，蔷薇它是一些就是一些蔷薇它实际上野生性是非常非常强的，它没有进行引种驯化，所以它主要的话分布的都是在比较高海拔的一个低纬度高海拔的一些地区，那么它的是它的一个分布区嘛。然后你看很多的蔷薇之所以珍贵，是因为我们还没有发现它，我们还没有把它带回来，所以呢我们要走一些不寻常的一些道路，就是说只要是人们走过的地儿，那么肯定不是我们要走的地儿，我们必须得走那些比如说比较地也比较就是荆棘丛生，然后又是哎呀就是刚可能因为深山里面嘛，它可能也是雨水也比较充沛，然后那个地也比较泥泞，就是那种反正就是荒无人烟的地儿就对了，你就一定要找那种就是自然状态非常的就是人为还没有人们还没有发现的地方，然后给它对，然后要去这种地儿。我们对路也不是很熟，然后所以 就是 一点一点的，对，一点一点的往上爬，然后一点一点的找过程是比较的艰辛的，一不小心有可能你就刮着衣服了，然后一不小心你可能就滑倒了，对，是非常非常的危险的。 谢谢李雨桐给我们带来了精彩的现场报道。听说这次去到现场的有来自四所学校的十多名小记者，接下来我们就听一听他们中的几位代表采访后的感受吧。 我是来自亦庄一小三阳校区的红通社小记者李雨桐。2017年10月19日，怀着好奇的心情来到了位于大兴区魏善庄的世界月季洲际大会主题公园。这里的月季主要是来自中国的各个地区，还有些月季来自国外，如美国、日本等。珍贵一些的月季比较少见，一般长在荒无人烟的峭壁上，采集它就有可能会被荆棘刺伤，或者踩空掉下山去。这些月季花真的是来之不易呀。 我是来自亦庄镇第一中心小学的小记者杨凯俊。在老师的带领下，我们来到了世界月季洲际大会主题公园。我心中一直有些疑惑，为什么月季会成为北京市的市花？ 月季花在玫瑰、牡丹等各种雍容华贵的鲜花面前显得十分平凡，并没有什么突出。但为什么会成为市花呢？月季公园总占地面积为658亩地，由月季品种1770多种，种植近10万余株，是中国面积最大、收集品种最多的月季主题园之一。由此，公园中的建筑大多以月季为创作元素。月季园的工作者林丽娟老师为我们讲解了诸多月季知识。我还了解到，月季花对环境没有特别的要求，只要有阳光、水分以及一般的营养就够了，恶劣的环境也能顽强地生长。现在我终于明白了月季被选为市花的原因了。 我是银海一小红通社小记者徐静一。2017年10月19日，银海一小的小记者们到北京市大兴区魏善庄2016世界月季周季大会主题公园参观采访。讲解员连丽娟老师给我们介绍月季花，并且介绍如何培育新品种。2016世纪月季周季大会主题公园，我们感受到了他们的心情和辛苦劳动，这样的精神值得我们骄傲、自豪和学习。 魏善庄镇第二中心小学41班，我是骆梦琪。我们魏善庄二小的小记者在大兴区广播电视台于老师的带领下，参加了小记者和大记者2017爱我美丽家乡采访活动。本次参观的是我自己的家乡魏善庄镇。我们第一站是来到了世界月季周季大会主题公园，这里在2016年曾经召开过世界性的集会，各国专家学者纷纷来到魏善庄欣赏月季。当时我记得我还跟随学校到主题园里参加演出，那时那景我现在还历历在目，一提起来我就倍感荣幸。 大家好，我是北京亦庄实验小学的张胜杰。在月季大会主题公园和洪文博雅艺术馆里，我学到了很多知识。比如说在月季园里，我学到了怎样才能培育月季。洪文博雅艺术馆里大多数都是红木家具，有古代的，有现代的。在上一层还看见了唐卡，他们是用矿物质用的颜色，所以也百年不退。 我是来自亦庄一小的李静涵。然后今天我们来到月季周季大会的主题公园，我了解到了很多之前不知道的月季的品种。然后下午来到了那个洪文博雅艺术馆，我这就看到了很多唐卡，让我们不得不感叹僧人们很细心而且很用心的制作出这么多唐卡，然后很美观。 大家好，我是来自魏善庄第二中心小学的小记者尹雨欣。今天我来到月季周季大会，我认识到了许多就是漂亮的月季花和一些多种的月季花品种。我觉得这次收获很大。来到呢洪文博雅艺术馆呢，我学到了里边有一些精美的唐卡呀，还有红木家具，古人用的什么一些家具，我觉得这次收获很大。 大家好，我是来自魏善庄二小的马赫奇。就是我非常高兴，非常开心。就是原来的时候呢，我小时候都是在自己村里边打打闹闹，自从有了月季主题公园，我们每天晚上都会来那里欣赏月季。 是来自北京亦庄实验小学的芒江阳。今天我去了月季大会主题公园，我里面有很多的月季，这里面的月季都不是小区里平常可以看到的，而里面我最喜欢的呢是北京红。月季大会主题公园不仅月季多，而且它的地也很大，它有648亩地，分为四园、一馆、一中心、一基地，每一个地方都有自己的作用。 大家好，我是北京亦庄实验小学的陈笑涵。我们今天又去了洪文博雅艺术馆，它这里面主要是讲的红木家具、唐卡、丝绸转和古代收藏品的 展出。我印象最深的呢是唐卡，这些都是僧人做出来的，有些唐卡比较复杂，所以可能需要一生才能做完。唐卡的制作材料呢，主要由脂肪、翡翠、牛油等制成的。 小记者们说的真是太好了，也希望电台的叔叔阿姨们能够多举办这样的活动，让更多的小记者参与进来，一同记录我们家乡的发展和变化。 也期待下次的活动我们一起去采访。对了，陆浩，虽然这次我们学校的小记者没有和你们一起参加外出采访活动，但是在我们学校最近举办的我是光荣的少先队员主题对日的活动中，可是出现了他们忙碌的身影，记录下了校园里精彩的瞬间。 是吗？那就让我们一起去现场看看吧。 同学们，我校最近举行了我是光荣的少先队员主题对日活动，请问同学们在这次活动中有什么收获？ 我的感受就是我们需要保护一些动物，特别是一些在马戏团表演的动物，因为那些动物都是因为被剥夺了生活的权利，然后被剥夺了自由。那些驯兽师们经常拿一些尖的东西去刺伤那些动物们，然后这些一切的源头都是因为这些动物想要给我们人类表演。我觉得这世界上一切的生物都是平等的，所以说我们不能因为我们自己的原因去伤害其他的生物。 我从这次活动感受到，我们也要在课余生活的时候去参加一些志愿活动，因为在这次活动中有一些家长与同学说了一些自己参加志愿活动的一些感受与经历，我感觉这种帮助别人又收获了喜悦的感觉很好。 我更加深刻地认识到了志愿团的意义，然后我也以后会帮助孤寡老人，还有做更多的志愿活动。 我通过这次活动，我知道了，以后就不太能多看那些动物表演。如果我们少看一些他们的表演，这样他们就会少挨一次打，多吃一次饭。 刘老师，这次对日活动你有什么感受吗？ 在这次对日活动当中呢，我的第一个感受就是感动。我们这次对日活动的主题是小主人大担当，志愿公益伴成长，我是光荣的少先队员。那么在这次活动当中，我们的优秀的志愿者家庭三家公益组织，北京绿洲应急救援中心、绿梦公益、披塔善待动物组织以及荣华街道的领导来到了我们的活动现场。另外呢，就是我们的同学们在这次活动当中有着很大的收获这让我觉得呢非常的开心。在后面呢，我们也会继续跟这些公益组织进行合作，让同学们呢真正能够参与到公益活动的实践当中去。 新闻议事厅。 好的，感谢小记者带来的精彩的新闻报道。小记者大世界，现在进入我们的新闻议事厅环节，我是大记者于磊。今天来到录播间做客的小记者们分别是来自亦庄一小三阳校区的陆浩、李雨桐、祝冠宇、果超然，还有来自北京二中亦庄学校的肖思雨、戴子玉、熊家荣，欢迎你们小记者们。今天来到这儿呢，我们是有一个小小的话题要讨论，就是跟马上要到来的一个节日有关，你们告诉我是什么节日？ 重阳节。 重阳节，对了，哎，首先我想问一下你们知道重阳节的来历吗？ 重阳节的来历是，重阳节它是在农历的九月初九，九月初九有两个九，二九相重，所以也叫做重九节。重阳节在唐代是定为民间节日，在当天也有登高的风俗，所以也叫做登高节。 重阳节这个双阳九九是意味着长长久久，然后身体健康的有一个非常美好的寓意，所以也是定为了老人节。那谁能告诉我咱们国家是从哪一年开始把重阳节定为老人节的？ 是在2012年的12月28日，法律明确每年的9月初9为老人节。 每年的阴历的9月初9是老人节，也是提倡我们所有的人，这种敬老、爱老、尊老的这种传统习俗。我们设立了重阳节，我们国家也出台了很多相应的尊老爱老的政策，你们都知道有哪些呢？ 我知道65岁以上的老年人，有老年证的老年人可以免费坐公交，也然后去一些公园也可以免费免票，不用买票。 就是国家有的时候给一些比较落后的农村建设卫生站，让那些在农村里面的老人在家门口就能治好病。 为失智老年人配备防走失手环，防止他们走丢。还有为空巢老年人家庭免费安装急救医疗救援呼叫器和烟感报警器。 作为小学生的话，你们能为身边的老年人做哪些工作或者做哪些事情？ 给他们营造和谐融洽的家庭气氛，陪他们一起吃饭聊天娱乐之类的，让他们不孤单快乐一些。 你们印象中你们的爷爷奶奶，尤其是你们被和姥姥姥爷被老人看大的孩子，你们家里的老人为你们做过哪些事情是你们特别感动的或者是印象特别深刻的？ 小时候我的姥姥姥爷每天背我上下楼。 每天背你上下楼？你们家住几楼啊？ 九楼。 没有电梯吗？ 有电梯，但是经常停电。 好辛苦啊。 每次我去奶奶家的时候，我奶奶总是给我买东西，每次去都给我做好吃的，一直到现在还是如此。 还是如此。那所以你一定特别喜欢去奶奶家喽？ 嗯， 我上幼儿园的时候，像我奶奶经常就是每天坚持坐公交车去接我上下学，因为当时我奶奶就已经年纪已经很大了，还在坚持。 嗯， 像车辆也这么挤，也没有什么座位。 刚才咱们聊了，是你们的爷爷奶奶姥姥姥爷为你们做了一些事情，我想问一下，你们有没有为他们做过什么事情？ 每周我都会省去很多零花钱来给我姥姥买一箱奶。 哦，用你自己的零花钱给姥姥买一箱奶。为什么要给姥姥买奶呢？ 因为奶可以补钙，而姥姥那个腿经常不舒服。 在我奶奶去买菜的时候，像我会主动帮我奶奶拎着那个菜篮。 每周我都会去奶奶家陪奶奶，然后呢跟着爸爸妈妈给奶奶买一些保健品，因为我奶奶她的腿不好，所以说就给她捶捶腿。 你们都是非常孝顺的好孩子。通过今天咱们做这个节目啊，也意识到自己可以为他们做出力所能及的一些事情，因为他们可能越来越老了，他们能为你们做的事情越来越少了。现在呢，是你们要反哺他们，你们可以为他们做越来越多的事情了。好，小记者们，今天我们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下周同一时间再会。 小记者大世界，再会。 我想对我的奶奶说一句话，谢谢您从小到大像一直每天放学来接我，然后每天放学都给我拿一些水果和酸奶喝，然后每天早上给我准备早餐，是谢谢您，想祝您身体健康，万事如意。 我想对我的姥姥说一句话，感谢您从小到大对我的照顾，我以后长大以后肯定会好好的孝敬您。 我想对我的爷爷奶奶说，爷爷奶奶您们辛苦了。 我希望爷爷奶奶都要身体都要健健康康的。 我想对爷爷奶奶说，谢谢您们，希望你们身体健康，万事如意。 我想对我的奶奶说，奶奶您辛苦了，明明知道自己腿不好，还要走那么远的去超市给我买东西。 我要对我姥姥说，我感谢您天天的，就我放学回家以后把家里收拾得干干净净的，然后每天早上给我做早饭。我希望您福寿安康。 卓越聆听导向，还原声音，动人之美。